想睡着，躺着想思考，晨昏颠倒。感情太单调，竟然是烦恼，如何是好？也许那阵风雨化解满地黯然身上的困扰、yeah、可以自己那颗浑浑噩噩失去了烈火激情的大脑，吹风就感冒，淋雨就发烧，有爱就好。我不再逃，空虚日子这一路都在熬，也许爱情就是熟能生巧，你绝对想不到我多渴望让生活燃上一些颜料，是红尘纷纷乱定字都好，一圈一圈的围绕，终于能自在的坦诚说爱你，火一点就燃烧。 说爱